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的。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 书记，上回接说这一段《雍正剑侠图》，小回目叫倪小鬼陆恒出世。这个倪小鬼陆恒跟着俩老师张明志、赵明真学艺50年，这什么事情啊，也是贵在坚持，持之以恒。哎，那50年什么都不干，就光练武，您说这武艺能练不好吗？当然了，他老师也高明，天下武术没有张赵二老道不会的了。两个老道在这套书就得说是武圣人，谁也打不过。俩人呢，叫倪小鬼一人。赶倪小鬼出世的时候呢，已然65了。到江湖上一闯荡，15年，把名誉闯出来就80了。一对黄眼珠，亚塞两盏金灯。叫什么呢？叫金眼貔貅倪小鬼陆恒。貔貅啊，这种动物啊，您都知道啊，只吃啊不拉。为什么一来牌都爱带着貔貅呢？有的人打牌迷信，平常啊喝水啊拿大碗量，量得快，一到打牌不仅用泥壶了，他老迷信这个，我得糊啊。像人来牌不爱跟我来一块儿，为什么？因为我老说书，说着说着就把他说输了。哎，我在旁边一看歪脖子糊，人家不欢迎。哎，这都迷信说法。有的人拿一个这个白菜摆财，告诉说啊，这都谐音，借字抽音。拿这貔貅呢，就是我光赢不出，光进不出，光吃不拉，是这意思。那貔貅呢，这个动物很毒。这貔貅个儿不大，可是厉害。哎，你要外边阴天下雨，这个貔貅不出来。你上礼拜下雨拍木头散书的时候，为什么大伙说续书不续呢？这一下雨啊，这金眼貔貅我不能让它出来，犯忌讳。你还甭说下雨，今儿阴天，可能下可能不下，这貔貅都不出去。为什么呢？它怕水，它怕淹着，不是，它这皮毛沾水就烂，怕水。 得这个享情不日。可要连阴天怎么办呢？他饿呀。哎，这种动物他为什么只吃不拉呢？他吃一回啊，管多少天的。他在这个洞里边，他能够猫着，他能扛住饿。哎，那么单等晴天，多子一放晴，他在洞里边一瞧，错不了了，保证不下了，自己出去，还不远走，就在洞门口。说他逮婶儿去，不用，貔貅就蹲着这个洞门口一叫，万兽来朝，狮子、老虎、大象、狗熊全来，到这儿唰全跪下。貔貅呢，挨个瞧，挑。你瞧这太肥，你瞧这太柴，肥的不行，柴的不成，肥瘦相间的，岁数还不大的，肉还得嫩，啪拿这自己这个爪啊，一摁这脑袋，给摁一窟窿，专吃脑仁儿。吃完之后这完了，再挑下一个。多咱把这脑仁吃饱了，那得吃多少啊？啊，那这其他的野兽才敢散。他困了，回去睡觉，这一睡不定多少天。您琢磨琢磨，这泥小鬼落这么一外号，叫金眼貔貅，多狠！再有一个，想让谁死让谁死，没有打得过他的，张明志、赵明真。林让他出师的时候跟他说了，说你这能耐现在差不多就没人打得过你的了，江湖之战能打过你的人不多，两三位而已。那么陆恒呢，一开始啊还有些个怀疑，这十几年在外边闯江湖，成了名的剑侠，会了无数，全都不行，这才知道两个老师所言非虚，自己确实是天下第一的把式，深信不疑，而且这十几年是越发的骄狂。您琢磨琢磨，他十几岁就抓鸡，打遍街骂遍巷的就已经，他还有怕的人吗？那会儿什么都不会，就是敢玩命，他都谁都不怕。现在有一个啊浑身的武艺，有一个谁都打不过的这么一个能耐，那他更狂了，满世界访高人去，谁有名找谁。可是呢，越有名的人他越访不着，一个这些人呢真忙，另外呢就不忙，闲的没事也躲他。你别看他出事时间不长，都知道有能耐，谁跟他怄这气呀？一没仇，二没怨，混一辈子混得挺好，临老输在泥小鬼手里头了。说有不服的，真跟他来，你还真来不过他。渐渐的，这些剑客们都知道了，瞅见泥小鬼躲着点，别招他。他老来回的乱走，他是哪人？他是陕西延安府的人。走在陕西地面了，他一琢磨，不如我回家瞧瞧去。这十五岁出来的，现在我八十了，六十多年没回过故里啊。我家里头还有认识我的人吗？想当年陆小爷，我在延安府西关，人物伺候。我找一老头，我打听打听。或者我找一个稍微年轻点的四五十岁的，我问问当初他爸爸跟他说过没有我的那些个英勇的事迹。他正往前走，一瞧啊，博太官在头了走，他不认得。这白老剑客呢，腰里头啊别着一对双绝，泥小鬼呢看这双绝可爱，怎么泥小鬼老师给了一对绝，他这绝长二尺四，你看我这扇子啊，俩我这扇子还得长，他这绝长。 那俩老道啊，您别瞧那么大能耐，给的这爵呢能打，但这爵有年头了，这还是当初啊老道年轻时候练爵时候做的打的这么一对爵，年深日久了，冰铁双爵啊上面净铁锈，不好看，而且粗笨。你瞧人这对爵，这老头我不知道姓什么叫什么，多秀气，比我那个短，而且搁在这么一个套里头，就跟咱们玩扇子这扇子套似的，往腰后的一别呀还方便，你这还美观还实用。我跟着他，这个矮老头挺长胡子，这走道这么快，身上这功夫不错呀，我瞧他干嘛的，也盖着白太官呀栽跟头。老头走着走着一时困倦，说那么大剑客也困闷，那谁也得犯困，你到点你也得睡觉，尤其上年纪的人，哎，食饱犯困很正常。当然了，这个人物睡觉不能说头脚撂棚沿儿呼呼打呼的睡实了，也不用。一瞧头了，小树林儿，一棵大树，树底下的草呢，都是野草，挺厚，干净。老头子呢，就靠着这树啊，哎，那意思，我忍一忍。赶这人一睡着了，就不是一个姿势了。他这么一歪身，这肩头找这树，你小鬼瞧出便宜来了。怎么？你小鬼知道有功夫，我要过去愣偷他这一对绝，必然到不了手，他就警觉了。该着他睡觉，该着我得手。怎么？这一歪身啊，这绝呀、啊、不在腰里边插着吗？一头杵地了，这人身上可就没分量了。这绝呢，他再轻，他也有分量，比泥小鬼那对绝分量轻。白太官这对绝四斤一只，一共是八斤，这分量呢可就满在这个草地上了。再有一个，这白太官呐，几十年呐不走江湖了，要不是收孙宝昌这么一徒弟，这辈子都不出世了，为徒弟所累。这爵呢，他平常不戴，几十年不戴了，这插着腰后头这么走啊，他感觉得到。有时候走着走着呢，也就忘了，到晚上住店往这一躺着一搁后腰，老头自己乐了。哦，对了，我这还别着一对绝呢，就忘了。为什么？他在家好几十年没有背后插绝的习惯，今儿个也是忘了，又搭着睡着了。这么一迷瞪，这绝呢又没在身上带着劲儿，还得说泥小鬼功夫好，那差一点也不行。泥小鬼又仗着这棵大树影着，那草地上的草又厚，走的上头真得说声息皆无。来到树后的整赶上博太官那么一歪身，他一瞧，这绝一头支着地上，自己往上就寸了那么一块，他借着这劲儿一伸手，嘣儿拔下来了，拔下来他可没动。万一这位要发现了，蹦起来跟自己动手，自己得盯着。他瞧得出这老头功夫不小，哪知道好倒霉了，博太官竟然一点都不知道。呵，泥小鬼陆恒一看高兴，这对绝可就到我手了，把这对绝在手里边这么一拿，一转身，他可就出树林了。到树林以外，顺着套里头把这一对亮银爵拿出来，双手这么一分，和这分量 比自己那轻，自己练惯了那个，这个还有点不压腕子，自己那也长，所用的那些招数啊，要真用这对决呀，我还得换。你原先我那长，一伸手这就够着了，现在我就得这么伸了。真要说这对决我用啊，我还真得下心研究。走，回家练绝去。把绝搁在套里，往自己腰里插，一转身一琢磨，不成，那叫什么玩意儿？我改小偷了。我是张明志、赵明真徒弟，金眼皮星、泥小鬼陆恒。走到半道上碰一白胡子老头，不认识，偷人东西。啊，这不成，我不能偷他的。可是我还他，还他我又喜欢。这么办，我先瞧瞧他发现没有，我逗逗他。哎，这老头呢，我一会儿跟你一动手，反正你准打不过我，把你制服之后呢，我跟你呀、啊、要了一对决，我抢你的，愣抢，不能偷，我不能落一小偷，名声不好。这泥小鬼啊，自是他自己一片理，他还不走了，他在树林外头等着，你这功夫不大，老见个这个忍劲过去了。起来之后啊，根本没想起来自己后边还有一对绝呢，说起来先用手摸摸，没有。出了树林，上了官道，奔走如飞，又往下下去了。倪小鬼看着暗笑，你这人啊，不知道多大名望，江湖上啊，瞧他这岁数，闯荡江湖年头多了，就得比我名望大。你别看我老师那么大名望，我不成。为什么？我出世晚呢，65才出世，我才在江湖上混了十来年。瞧他这岁数，怎么也得80-90岁，甚至说100来岁。哎呀，我偷他一对双绝，竟然一点不知道，可乐。我跟着你。像你跟着你走的没人地方，你就把他喊住喽。你跟白代官说明白了，我把你双绝偷过来了，白代官也得知道寒碜呢。或是武力解决抢他这绝，或者干脆我不要，我给你了，他这事儿不就了了吗？这个泥小鬼呢，他还不叫白代官，他老跟着，跟来跟去呀，白代官又跟上一个，谁呀？飞鹏走贺通，一人顺银龙川的让师弟呀、啊、飞云走石城给挤得出来了。贺爷沿江而走，心里有事，恨不得投江而死。白代官一瞅他，这不贺通吗？当年又拜我为师，这孩子怎么了？跟着他，他要跟着贺通。你小鬼在暗中跟着他都不知道，你小鬼功夫好啊。跟到了店房以内，白太官把贺东包袱都给拿走了。贺东这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包袱，赶白太官递了包袱，由院里往屋里走。贺东上前施礼。那么白太官呢，要卖卖苦王，卖卖老，要训贺东几句，惹祸了。那你这个啊，飞鹏走人称侠客，这么大岁数了，怎么丢东西都不知道啊？倪小鬼一听，说嘴打嘴，你要不说这两句，我还真没有叫你的节骨眼儿。对呀，这么大的人物丢东西你怎么都不知道？这话是我的呀，我先瞧瞧我丢什么没有。我没丢东西。行了，这我就有资格说他了。白太官这儿还往下说呢，这错非呀、啊，你是赶上我了。为什么你当初要拜我？我是你师父，虽然说你没拜我，也没收你，咱们也没有这缘分。但是我漳州不太官，他把这字号给就带出来了。倪小鬼一听，什么？漳州不太官，好大的名头啊！我访他3回都没访着。那说他去了，去了，他让漳州找博代官去了。有一次这博代官真没在家，有2次在家没见。 是成了名的人物，没人跟他怄气。够剑客身份，不是说谁一拍门掌的出去就打。这个现在您看徐耀东这个，据说也得约，是不是？有名的人打拳比拳，包括这个外国的拳击手也是，说打一场拳都是提前多少时间就开始约，人家也得做充分的准备。但我不懂，据说临战前这些日子除了加紧训练，那也得啊修身养性，得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了才能打呢。说天天一成了名了，在拳馆里头就盯着打架，甭管谁啪一拍门出去就跟人练起来了，那不是武术家。这倪小鬼陆恒啊，是张明志赵明真的徒弟。你说我把他打了吧，他后边这老师我惹不起，而且呢我把他打了没地方露脸去，没人知道他，我打不过他我这一辈子白混。所以啊倪小鬼啊还真没人敢惹，薄太官也不惹，愣说不在。合着上漳州去三回都白去了，和今儿这儿碰上了，行嘞，我含着含着你吧。阿呆，薄太官，你别说了，你还舔脸训人呢，你摸摸你的东西丢没丢吧。他这一说薄太官就一愣，老头子这才想起来，我身上还带着一对爵呢，拿手后腰一划了，认神没有，就这一惊，吃者非小，这跟头栽的，这心里这份难受呢就甭提了。行走江湖一辈子，甭说丢东西让人揍了，沾一下衣裳点有没有那都没有，怎么成的名啊？自己不敢说打遍天下喊逢敌手，总是没吃过这样的亏。所惧者江南大侠吕留良，这是个劲敌，那么彼此呢还存着一份顾忌。当初因为两个掠徒起事，他们俩打起来了，我们俩老师相会在漳州，那时我是一主他是一客，我们俩就要动手，是我提出来的，咱们口谈不手谈，咱俩拿嘴说招，愣说七天七宿这招没说完。听人一说这招，薄太官就心里都明白了，人吕留良能耐大了，人说这招我都不会呀、啊。这才知道外边比自己高的人多了去了。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得到每一次哭